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星期一晚九点钟之后咧，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嘅节目嘅。今晚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咧，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饺子施淑婷，同埋咧去到第三个星期嘅就有我哋嘅六姑何敏文嘅。 大家好， 今日嘅六姑咧介绍咗一个剧本，一套比较近期嘅电影嘅剧本嚟嘅，咁就系点五部啊。我谂有好多听众都睇咗呢个戏，喺坊间亦都得到唔少嘅一啲回响嘅。但系其实，近排好戏有好多啊，六姑点解今次揀咗呢个戏同我哋一起分享呢？ 一嚟系我其实好少喺香港见到香港嘅即系校园戏嘅，即系尤其是系体育咧呢一类戏咧系少啲嘅。但我几鍾意呢一个今次呢套戏嗰个感觉咧，好香港嘅，因为真系。咁而家相对地都少呢啲戏啦，咁所以我觉得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咯。 但前嗰排呢，我记得就有几套都有啲个感觉类似嘅，譬如係狂舞派啦，那一天我们会飞啦，即起码我睇完之后呢个感觉有少少类似咁嘅感觉，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同感呢？ 我会觉得，但如果整体上呢，我觉得呢套係好啲嘅，即相对地完整啲嘅成件事。即我哋其实都有讲过，我记得我哋之前呢狂舞派好似冇讲过嘅，我哋讲咗那天我们会飞嘅。咁但係我哋上次都有讲过佢嘅剧本有啲位呢，就即大家好似觉得可以做好啲呀咁 样。 咁今次呢一个呢，我觉得相对地呢整体嚟讲呢係我反而觉得几好喎。佢哋其实好少资源之下啦，亦都係新嘅导演啦。但係我覺得佢拍到有一種好香港地道啲，因為上次我哋睇嗰個譬如那一天我們會飛啦，好似有少少係其實今次呢個都係回憶嘅，但係嗰個呢係朦朧啲嘅個感覺呢，我唔知道有冇覺得呢，好似可能佢係講一啲浪漫嘅嘢呢，一諗起回憶嗰部分呢，好似唔係咁佢現在嗰樣嘢好似實在啲嘅。咁但係今次呢個呢，你真係好返到好草根嗰種感覺呢，好香港嗰個年代有一啲嘅嘢呢，咁我覺得佢描寫得幾好，即係出到嚟嗰個感覺幾係嗰樣嘢，而唔係成日見到囉。我覺得 我自己都會鍾意佢拍到嗰、那個喺鄉村生活嗰個感覺，可能因為個 屋村嘅唔係鄉村。 我想講屋村，係我覺得都幾拍到係啦，香港屋村嗰個感覺嘅，即係可能因為嗰個導演都係屋村長大啊，即係睇翻啲資料，所以咧佢即係我細個都係婆婆湊咁，都係屋村，咁你會覺得就係咁樣咯，即係嗰啲環境啊，佢嗰啲鄰舍之間嘅關係啊。喺街道跑啊玩啊可能喺啲屋村嗰啲架嗰度会有人晾衫啊，呢啲感觉我觉得捉得好准确嘅。咁的而且确近年嘅电影呢其实都好少再拍啲咁草根咁平民化嘅感觉嘅嘢囉。 有一种原汁原味嘅感觉嘛。 同埋我諗係呢即係我哋譬如之前讲嗰啲戏呢，好似都係有个故事性好强，呢个其实佢都有故事嘅，但係你相对地会觉得佢与其係不断追住个故事呢，其实佢好耐性，好有耐性去讲呢个故事，所以呢会出到我哋头先所讲嘅嗰啲味道出嚟，佢会刻画下嗰个屋村其他啲有啲人啊，即係佢父母之间啊，其实佢可以讲呢个故事唔係點樣涉獵嗰啲都得㗎嘛，但係佢好有耐性去講呢啲嘢呢，令到有一啲位其實係好細膩嘅嘢出到嚟呢，反而係令到嗰樣嘢好實在囉，我覺得。 其实呢我自己睇呢个戏嘅时候呢，我有啲感觉系跟得几辛苦嘅，反而系。因为佢好多嘢俾到我，譬如佢讲屋村嘅嘢啦，佢又讲呢队球队啦，咁其实佢一头一尾仲讲咗之前香港雨伞运动嘅一啲片段摆咗落去。其实佢有好多好多嘢好丰富咁样 擺咗入去。咁但係喺我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一來有一啲嘢好著跡嘅，譬如想講翻今日香港嘅嘢，又或者有一啲嘢想講屋邨嘅嘢，即係佢擺咗好多呢啲感情啊，或者佢一啲嘅想表達嘅一啲目的啦，有啲目標出嚟。咁但係有啲我喺睇嘅時候感覺咧，啊唔知點解硬係有啲辛苦嘅。咁呢個可以等我哋一陣咧講完個故仔之後，我哋再慢慢去分析一下今次點五部呢個劇本。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馮傑。 咁我哋咧今日咧系会讲点五步啦。咁点五步咧呢个故事咧，其实系由导演陈志发同埋编剧黄志扬去一起去参与去形成呢件事嘅。其实佢哋咧都系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嘅毕业生啦。佢哋喺2013年透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创意香港主办嘅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咧，喺大专组嗰度胜出啦。咁获得咧香港电影发展局嘅电影发展基金拨款200万嘅港元去拍摄嘅。咁其实咧都睇翻咧呢个戏嘅导演啦，陈志发啦，其实都系一个80后嘅新晋导演啦，好年青啦。其实佢拍呢部电影咧，可以话佢系第一次拍呢部电影。咁佢第一次拍已经有个咁好嘅回响啦，咁都几多人鍾意同埋觉得几热血嘅一部电影啦。咁其实都几唔错啊，成绩。 咁但係個故事內容係講啲咩嘅呢？其實喺個劇名呢已經係有啲耐人尋味嘅啦。咩叫點五步呢？咁當然啦，佢個戲入面呢就有交代過嘅。咁但係成個故事個劇情係點嘅呢？其實一開始我哋喺鏡頭上面就會見到，就係喺金鐘啦，就喺雨傘運動期間就一啲佔領區嘅一啲畫面。跟住呢就有個男人聽咗個電話，就係話 有個中年嘅男人。 係啦，中年男人啦。咁佢聽咗個電話就話我哋咩沙燕队一啲聚会，你嚟唔嚟啊？咁样咁。跟住有啲旁白嘅聲音就講返喺好耐好耐之前啦，就係喺呢個嘅中年男人仲係一個中學生嘅時期，咁呢佢就講返佢嗰陣住喺屋邨啦，佢有個好好嘅朋友啦，一個男仔嚟嘅，同佢同年嘅，咁兩個一齊喺屋邨長大㗎啦，咁喺屋邨呢就成日都即係跑嚟跑去，即係以前就冇咁多娛樂啦，咁主要就係落街跑啦玩啦，咁有時就會即係整蠱下啲人啊，咁樣即係一啲普通屋邨仔可能都會經歷過嘅一啲嘢啦，佢哋同埋咧一齐读同一间嘅中学，咁嗰间中学咧就系一啲学业成绩方面就系唔系咁好嘅学校嚟噶啦，咁但系咧喺体育运动方面咧，嗰啲学生咧就全部都好全情投入嘅。咁有一日咧就系呢间学校嘅校长啊，呢间学校嘅校长咧，咁佢就同其他沙田区嘅校长一齐开会啦，咁然后咧就话我哋依家有一个有一笔嘅资金，好似60万左右，咁咧就可以拨俾我哋沙田区嘅一啲学校。咁但係呢個校長就起身就話：我要攞曬呢嚿錢，我要成立一支棒球隊，咁呢就去同世界唔同嘅即係代表隊去打比賽咁樣。吓，大家都話唔係嘛，呢啲錢通常大家平均分，即係大家都一齊用㗎喎，點解你一個人攞曬呀咁樣。呢嚿錢呢最後都俾呢個校長就即係成功地去即係全部攞曬啦，咁然之後呢就成立咗一支棒球隊。咁呢個棒球隊就即係都係呢一間學校入面嘅一啲唔同嘅學生啦，即係一啲好騎呢嘅，當然有我哋中間嘅主角啦，阿龍啦，同埋佢嘅好朋友世威啦，咁同埋一啲即係學校嘅同學，咩陳強啊，有啲有個班長啊，即係個個都係奇形怪狀啊，即係佢哋又唔係個個話即係運動都好叻嘅，好似有個班長咁，佢雖然喺間 Band 5學校讀書，但係佢係好鍾意睇書嘅，鍾意讀書嘅咁樣。咁陳強又好似瘦瘦弱弱咁喺個大排檔嗰度幫佢屋企打工咁樣嘅，咁即係大家都係一啲好草根階層嘅一啲成員，一啲學生啦。咁佢哋就開始咗佢哋呢一支棒球隊嘅故事啦。 咁其實咧都要交代一下兩位男主角啦。其實男主角係阿龍啦，咁同埋世威啦。咁佢哋兩個咧係由細一齊長大啊，好細細個就玩到大咁樣。但係咧佢哋個性格好唔同嘅。咁世威咧就係性格好火爆啊，咁就永遠都要大頭啊，咩都要型叻啊咁樣。 样。咁呢而阿龙呢就永远都系好似企喺后面啊。 俾佢保护啊。 系 俾跟住佢啊咁样。 跑就永远都系跑喺后面嘅，唔够佢快嘅咁样。咁呢支球队成立咗啦，佢哋两个都喺即系阿龙同细威呢，其实都一齐喺呢队棒球队里面一齐同其他同学一齐训练啦。咁开头呢佢哋训练啊跑圈啊做啲 基本嘅练习啦。 跟住呢就有一日呢去到一个正式嘅棒球场，咁好劲，同埋俾咗制服佢哋啊，咁样好劲咁样跑去呢个棒球场啦。跟住去到呢见到有队呢好似日本队咁嘅嘢，好劲喎，咁样即係啲发球好快啊。 啲投球好劲啊，啲人啲击球又好强啊，咁样佢哋本身就好惊㗎啦。哇唔係 啊，同佢哋打咁样。跟住原来唔係，係同班少年队俾佢哋 小学生嚟。 小学生。 个个都得佢哋一半咁高㗎啫咁样。 係啦，咁就去打啦。咁佢哋啊咁啊唔惊啦，以为冇问题啦，定打赢啦。咁点知呢其实个结果呢佢哋都系输咗嘅咁样。咁佢哋就好沮丧啊咁样啦。 校长都俾人笑啦，就话啊你成立支棒球队攞咗咁多钱落去，最后连小学生都打唔赢，你仲点样同啲咩世界精英队打啊，你唔好諗啦咁样。跟住嗰个校长就有一次就带住呢班同学仔去跑上山，跟住跑上山之后去到个山顶咁上下啦，跟住就全部人列队，跟住个校长犀利啊，校长行上前一巴一巴一巴咁样逐个球员逐个喺度刮。 因为佢哋嗰班人跑上山嘅时候就一齐唱首歌咁样。 一齐嗌口号。 嗌口号。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咁样喺度唱咁样唱上去嘅。咁於是呢廖啟智就係飾演个校长啦，咁就每人送咗佢一巴之后就讲话咩穷啊，你觉得自己会输嘅话你就一定唔会赢，咁样类似啲咁嘅东西嘅。咁於是佢就愤然离开咗。跟住呢其实佢哋喺呢个训练嘅过程啦，咁校长其实都观察到呢细威认叻得好犀利啊。 因为细威佢系个投手嚟嘅，即系喺个棒球嘅比赛入面投手通常都系一个球队嘅王牌啦叫做。咁但系细威佢同其他嘅球员们沟通呢系好有问题嘅。因为细威本身个人就比较恶死啦，比较暴躁啦，成日就会闹啲队友啦。咁其实啲队友全部都唔服佢嘅，觉得佢一来佢自己投球又唔系投得特别好啦。咁同埋佢声大夹镬咁样，大家都唔中意佢。 咁其实校长咧都观察到咧，阿龙同细威呢个咁微妙嘅朋友关系嘅，亦都因为佢哋嘅性格啦，咁有一次比赛之前咧，又系一次正式嘅比赛之前啦，咁佢好得意，咁嗌咗阿龙啦，咁叫佢完咗训练你留低揾我咁样啦，跟住就嗌咗佢入校长房，跟住但系咧就冇讲嘢嘅，就等咗好耐好耐，细威就喺出面等佢啦，跟住咧。等咗好耐，然之后校长同阿龙讲话得㗎啦，够钟啦，你走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其实一句话都冇讲过喎。咁阿龙出到去啦，细威就问佢做咩呀，校长同你讲咩呀。咁阿龙就冇讲嘢喎。吓点会呀咁样啦。跟住到正式比赛嗰阵时发生啲乜嘢事呢， 咁阿细威继续做投手啦。咁但係即係以细威佢虽然声大夹恶，但係佢实力就麻麻地。咁所以喺比赛入面都系落后㗎。咁喺落后嘅时候呢，咁校长呢就做咗一个调动。本来担任捕手的阿龙呢，咁就校长话你依家走过去取代细威做投手。然后阿龙话吓唔系嘛，咁样调法，咁阿细威仲有面嘅，因为佢突然之间俾人哋咁样换咗落嚟，咁但系阿龙就照咁样去做啦，咁同阿细威讲，咁阿细威当然就好嬲啦，咁然后就话喂有冇搞错，咁样都有嘅，我唔打啦，跟住叫阿龙话你同我一齐走，咁就阿龙就唔走。阿细威就喺过程入面讲咗啲好难听嘅说话啦，就话你唔系话搵一个咁样咩四肢唔协调嘅人走嚟取代我个位咁样，咁阿龙自己都嬲啦，咁最后就细威一个人咧就抌咗件波衫，跟住就自己一个人走咗去，咁然后就由阿龙代替咗细威喺嗰场比赛入面继续做投手，就喺度睇到其实阿细威同埋阿龙喺佢哋嘅关系入面已经有一个缺口出现咗啦。 呢件事之后咧，其实阿细威同阿龙一直都冇联络啦，咁其实细威咧不嬲都系认叻啊，亦都喺出边咧又都同啲坏分子有联系嘅咁样。你会见到呢件事之后咧，阿龙其实好唔开心啦，喺学校亦都冇再接受训练嘅。咁同时细威咧就开始慢慢同嗰啲嘅坏朋友啊，咁啊又跟大佬啊去打桌球啊咁样。 咁跟住咧，细威咧其实之前咧咁就有一个女朋友嘅，咁佢之前就同个女朋友亦都发生过一关系啦。 雖然佢哋只係中學生啊，咁但係亦都發生過關係啦。咁而去到劇情交代就話，原來呢個細威嘅女朋友咧，咁佢就發現自己有咗 B B， 咁令到細威話嚇唔係啊，你點樣肯定嗰個係我㗎？咁樣即係佢講咗一啲都好唔負責任嘅。嘅説話啦，咁令到佢女朋友都好嬲啦，咁但係到最後都不得不承認啦，咁嗰個仔係佢嘅，咁佢亦都要諗方法點樣處理呢、這個即係佢個女朋友啦，同埋佢腹中快慾啦，咁然之後佢就亦都即係膽粗粗咁樣即係問佢嗰個黑社會嘅大佬啦，咁就話想問佢借啲錢啊咁，咁佢大佬亦都話啊咁借錢就冇問題。不過咧就有單嘢就唔知你即係夠唔夠膽做啦咁樣究竟係咩事咧？咁就之後就再會交代到啦。 咁依件事咧發生之前啦，咁亦都係交代咗佢哋球隊其實細威離開咗之後咧，其實對佢哋依隊球隊咧都有啲嘅改變啦。咁佢哋因為其實細威認叻啦喺個球隊，其實都幾打擊大家嘅士氣啊嘛。咁離開咗啦，咁個佢哋嘅 team 亦都係越嚟越強大啦。咁阿龍亦都翻翻佢哋當中，跟住佢哋就開始打比賽啦，咁啊打啊打啊打啊打啊打啊，不斷咁贏，我越打越好咁樣，打到去決賽啦，決賽前夕啦。咁就發生咗啲事嘅，影響咗阿龍嘅心情嘅。就係譬如佢會見到佢媽媽原來一直係有個警察嘅外遇啦。咁見到佢哋關係好親密啊咁樣。咁最後係離開咗啦，佢媽咪選擇跟嗰個警察。咁亦都係阿細威嘅女朋友亦都 走去揾阿龍啦， 揾阿龍會傾偈啊，揾佢啊，我唔想翻屋企啊咁樣。咁阿龍亦都以照顾佢啦，细威咧之后同阿龙其实系和好咗嘅，即系都揾翻，哇！你真系打波越嚟越好，进步咗好多咯，因为 同佢一齐练波添， 同佢一齐练波添，因为细威都准备去做单大嘢啦，唔知道有冇命翻嚟啊嘛。咁喺走之前咧，佢都话啊，我会睇你哋决赛噶，跟住仲俾咗几千蚊俾阿龙，同佢讲话你。幫我俾錢我女朋友啦，我唔想見佢啦咁樣。咁但係第二日咧，即係決賽之前咧，幫阿龍咧拍門啦，咁啊細威其實係冇應門嘅，已經唔知會唔會去睇佢比賽啦咁樣。咁啊個畫面嘅交代咧就係咧阿龍佢哋打比賽打到好緊張啦，輸咗好多球啦， 即係到一半左右，阿龍就繼續係當然係擔任投手啦。咁而對面咧係日本隊嚟嘅，咁當然日本棒球隊就十分之厲害啦。咁而喺一次嘅投球當中咧，咁佢都意外地咧俾對面嗰個擊球手揮棒，然後將个波咧打翻落去佢自己嗰块面度，然后佢就好似晕咗、休克咗咁样瘫咗喺个球场上面。咁好多人走埋嚟，然后就话：喂，有冇事啊？喂，阿龙咁样。跟住虽然佢成块面即系个鼻流晒血啦咁样，咁但系佢都依然话企翻起身，佢要去继续打呢场比赛。咁然之后，当然个最后个结局就系赢咗啦咁样。咁而好开心地，咁呢支棒球队虽然佢净系成立咗，好似都系唔够一年左右，好似都系九个月咁上下啦。咁就赢咗呢队即系世界嘅精英啦，日本队嘅强手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咁大家好开心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喺个镜头入面亦都睇到阿细威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当然黑社会大佬指派佢去做一啲危险嘅工作，当然唔方好嘢噶啦。咁佢就入到去一个唔知货仓入面，就攞把刀咁就系咁去斩啊斩啊斩啊，咁最后就自己都身受重伤，跟住就倒地啦。咁喺比赛完咗之后咧，咁就见到阿龙咧，咁就去医院度啊探阿细威啦。咁跟住见到阿细威已经系瘫咗喺医院度昏迷咗。喺个过程入面亦都交代咗好多嘢嘅，就系喺呢一个环境入面，好多人喺之后究竟点样去处理佢哋嘅生活咧？譬如头先。考子都提到啦，就係阿龙嘅妈妈就决定咗离开啦，咁而譬如係阿细威个女朋友，咁虽然佢有咗 BB 啦，咁但係佢即係只係一个中学生啦，咁但係佢亦都冇选择到去堕胎或者乜嘢，咁佢亦都去带住个肚去考公开考试啊，咁样即系亦都睇到好多人喺面对唔同嘅处境入面有一啲唔同嘅选择，佢哋去点样去行以后嘅每一步。咁其实个戏大致上系咁都完咗噶啦，但系去到最后，咁又翻到去一开始成个戏嘅开始嘅时候，就喺翻雨伞运动嗰、那个即系占领区嘅画面嗰度，咁跟住就见到有个棒球喺个占领区，即系喺金钟嗰个马路嗰度碌下碌下。碌 下，跟住即係旁白亦都喺度講究竟我哋即係香港人應該點樣去堅守啊，去應該點樣去行之後嘅路啊等等，咁個故事就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面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一剧之本啦，今晚咧我哋会同大家讲电影《点五部》，咁就系由陈志发同埋黄志扬两位编剧嘅作品嚟嘅。咁我哋头先都提到啦，故事入面主要嘅角色咧就有阿龙啦，咁同埋佢嘅好朋友阿细威啦。咁我哋喺成个故事入面睇到，最多除咗棒球之外咧，就系佢哋两个人嘅关系嘅发展啦，之后再决裂啦，然后又好翻啦，咁再睇埋佢哋两个有唔同嘅结局。咁但係喺成个古仔喺即係我睇嘅时候，其实我係觉得有啲辛苦，即係点解呢，就係话我喺睇个电影嘅时候，我好觉得呢佢係想将呢个沙燕队嘅事迹呢将佢连结咗落香港嘅依家嘅现况，咁我哋要去点样去即係坚守啊，即係坚守我哋嘅核心价值又好咩都好啦。咁但係我觉得呢样嘢呢係相对地呢是比较着迹的，即係佢用咗一个好明显嘅手法，我要话俾你听我要做呢一样嘢。 其实呢，但其实呢佢个戏本身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係未有雨伞运动嘅。所以成个戏本身呢，如果你斩咗前面嗰个前后嗰两个雨伞运动嗰个镜头啦，即係嗰段戏呢，其实佢本身就係中间嗰段戏嚟嘅。咁佢係同雨伞运动系冇关系嘅。咁只不过佢哋拍下嘅时候呢就发生咗个雨伞运动，然后加咗呢两个前后喺里面。咁我只会觉得呢佢本身写呢其实佢唔系佢个故事本身唔系写嚟要连结雨伞运动嘅，所以而点解我哋而家会觉得系咁呢，其实因为本身个故事啦，其实佢由始至终咧只系讲一样嘢嘅啫，就系讲阿龙个角色佢点样揾翻佢自己啊。咁呢个只系佢成个戏，即系嗱你打咩球其实都唔重要噶，佢打乜嘢？因为佢一开始就设定呢个角色咧，就系同细威个角色啦，系成一齐嘅。咁而呢个角色咧就系成日跟住阿细威嘅，佢已经开始已经讲啦，就系细个咧就系阿细威咧乜都系帮晒佢，即系有人虾佢咧，咁细威会帮佢出头。咁佢就好惯咧自己喺活喺一个即系配角嘅位置啦，或者可以叫做系即系跟住有人有个细威会帮佢话晒事啊咁样。佢就唔需要去諗自己想點啊或者乜嘢嘅，呢個其實所以好似冇咗佢自己咁樣嘅喎，即係佢只係一個跟從人哋嘅一個 follower 咁樣。咁但係佢點樣由咁樣而慢慢揾翻佢自己真係想要嘅嘢呢？其實我哋睇個戲咧，其實佢成個戲就係只不過係講呢一個過程嘅啫。咁就係由佢大家個校長俾咗個佢哋入去棒球隊啦，然之後咧，我哋都見到，但係喺即係細威陰影之下咧，其實佢一路都冇發揮噶，佢只係你叫佢打個位，咁佢咪打個位，盡量去配合細威啦咁樣。咁而我哋見到就係後嚟就校長咧，似乎睇到佢反而見到咧呢個阿龍咧，好似佢有心打，因為佢自己會喺度練波，咁佢又想佢覺得呢個男仔可以即係再栽培下，但係佢亦都睇到咧就係、是。其实细威对佢影响太大，咁所以佢其实系有心咧，真系去陷害佢噶嘛，其实可以咁讲啦，系咪？佢嗰次叫佢入去，其实然之后冇嘢讲，跟住之后，所以咧，嗰个细威就以为佢哋其实个校长同阿龙咧系大家系即系打龙通嘅，其实一早讲会飞起我嘅，咁即系佢有少少系咁样系离间佢哋噶嘛，即系实际上系，咁但系佢咁样做咧就系令到变咗好啦，细威就真系走咗啦，即系嬲咗，但系佢其实就系逼到佢哋两个一定要有某一个程度嘅决裂咧，呢个阿龙咧，佢先至可以真系，当你冇晒其他啦，冇咗细威喺你身边，咁你又点样去选择你自己嘅人生咧？去到呢个位置就要你自己去谂，你系咪仲想打棒球，定系冇咗细威你就真系唔会再嚟咧？因为唔系有一段时间佢真系就冇再打，佢话校长你真系即系你陷害我，即系咁样咪同校长都决裂咗， 校长室入 系啊，同校长都决裂咗，咁样然之后就冇再去打棒球噶嘛。 咁我哋就會睇到慢慢佢係即係經過咗一個低潮啦，真係又冇再同世威可以做朋友啊，咁大家係佢基本上冇曬嘢啦已經嘅時候，但係終於佢呢係喺嗰個低潮走返出嚟嘅時候，就係佢都係想去打返棒球，即係呢個係佢其實係對呢個角色嚟講最重要嘅一個位嚟嘅，就係佢決定佢都係想去做返一樣自己可以證明到自己或者可以實現到自己嘅一樣嘢，咁佢就決定都係去打返棒。嗰場戲其實呢都幾好睇，我覺得佢係走返去個訓練場啦，咁搵返個隊波，咁但係廖啟智話：喂，你當呢度係乜嘢？唔係話你走就走，你返嚟就返嚟㗎喎，即係呢打波係好認真嘅事嚟㗎喎，咁樣。 teamwork 嚟 㗎。係啦，咁所以佢話你如果想加入我哋，你就要喺天黑之前要跑100個圈咁。咁佢就真係喺度跑。咁而我哋見到呢，就係當佢跑到即係50咁上下嘅時候啦，咦，其實已經天黑啦，係咪？咁佢但係佢嗰班隊友呢就係陪佢一齊跑，我哋一齊跑埋佢啦，咁。咁其實就係佢嗰場戲就已經做到冇咗細威呢，咁而阿龍反而佢自個堅持呢，佢咁樣跑呢，其實佢係令到嗰隊波呢都團結咗。咁而令到之後我哋就見到佢打大賽啦，開始即係大家個隊形喺翻度，然之後就可以一路打，咁佢一路贏。咁但係我哋見到最後嗰場比賽決賽咧，其實個重點咧，我都幾中意，就係因為佢咧唔係淨係講佢哋打贏咗場波啊，佢係喺嗰個位咧，佢阿龍咧即係跌低咗之後咧，即係打即係好似暈咗之後，佢再醒翻，其實佢咧係好似見到阿細威喺度啊，佢見到佢個頭即係接 部 首咧，係好似係細，佢變咗。佢係佢嘅 演員係細威，係 想象之中係個細威嚟，而係嗰樣嘢令到佢有翻個鬥志，即係佢覺得呢個朋友咧，始終都係同佢一個好好關係噶嘛。呢個係佢一個動力嚟嘅，依然雖然佢而家揾到佢自己，但係呢、這個佢唔係話放棄咗，亦都唔係仇恨咗，而呢個係佢嘅最一個其中一個動力，令到佢好似即係拉翻佢起身，然之後佢就起翻身，然之後再去打。咁佢一直打咧，你見佢都係當住嗰個係細威咁樣去打，然咁樣贏咗嗰場比賽。即係當然佢同時一個戲咧，佢亦都喺呢度咧係比較係 dramatic 咁樣咧，佢係對 cut 翻細威。就喺另外一邊咧，就係要劈友咁樣嘅，咁即係兩個人個嗰條路就喺嗰度咁樣，就係連成咗一齊咁樣。咁所以其實個戲咧就係主要就係講呢個男仔阿龍，佢係點樣去一路去揾翻佢自己。咁如果你咁樣睇咧，其實咧可以冇前後嗰個雨傘運動咧，你都係成一個故事嘅。 係。 咁但我覺得咧，佢加咗落去咧，有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嘅處咧，就係、是、如果你淨係原先咁樣咧，佢就只係一個你會覺得可能係一個勵志嘅電影啦，係一個成長少年成長嘅故事啦，即係可能係咁樣。但係咧，當佢擺咗喺廿幾年之後啦，佢個雨傘運動好似同佢好似唔知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咁樣嘅好似。咁嗰、那個你有咗一個幾十年之後咧，我哋見到阿龍嘅背影啦，應該係啦，喺個金鐘嗰度咧。你就會明白，佢雖然喺嗰刻佢細個嘅時候，喺嗰刻喺個棒球場上面，佢揾翻自己啦。但係咧，人生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唔係話你喺嗰度揾翻你就一世就可以，我係好好啦，即係好風平浪靜啦咁。唔係嘅，而係佢喺翻你見到佢喺金鐘企喺度，其實佢係我哋睇到個背影，好似其實佢都唔係好肯定究竟應該係啦，要點樣做咧？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喺嗰一刻，甚至唔係你只一個中年人都好啦，你喺嗰一刻，其實你面對自己嘅命運啊，你就算扣唔扣連社會都好，其實你都會仍然有迷茫嘅時候。而嗰陣時，佢就會諗翻起三十年前，佢諗翻起當年嗰、那個。佢揾得翻嘅嗰個信心或者咩嘅時候，佢就會識得係繼續喺而家呢一日去點樣再行落去，就嗰個唔好放。佢話其實真係我已經差啲唔記咗嗰種唔想輸嘅感覺啊嘛。咁就係佢點樣行翻落去。而呢一個你有咗呢一個幾十年後嗰、那個串連咧，其實係另嗰樣嘢係某程度上佢厚咗嘅嗰個即係意思，因為。唔係咁簡單咯，件事係真係講緊人生，你每一個時候其實你都會遇到一啲迷茫嘅嘢，而你要點樣揾翻個力，好多時都要話，我哋成日講，即係而家就係用嗰個無忘初衷啦，就即係你要揾翻你最初嘅時候，你曾經喺邊個位，你揾得翻自己嘅時候，嗰啲力咧，你要喺嗰度其實係揾翻嚟。幫你而家呢度再行落去，咁其實我覺得個戲本身就係講呢一樣嘢咯。咁佢扣連到呢一件即係事咧，咁 佢因為講緊一個香港嘅故事啦，咁佢咁樣扣連咗，其實我覺得係好嘅。咁我又唔會覺得係太刻意，因為佢其實只不過係頭尾就係咁樣嘅啫。而佢中間嘅故事就係頭先所講，佢真係純粹講呢個男仔佢點樣揾翻自己。 但係佢因為喺開頭咧，佢擺咗一場咁嘅戲喺度，咁我一開始我就唔知道佢幾時拍，跟住先中間發生佔領事件等等，咁我純粹喺戲院度睇嘅時候，佢一開始開咗咁樣嘅頭俾我，然之後就會令到我咧，就之後落嚟嗰成個鐘頭睇個戲咧，都會覺得啊，佢好似喺度諗住將呢樣嘢去對比翻香港嘅一啲近況啊，即係令到我。頭嗰一場戲已經令到我之後嗰一個鐘頭有咁樣嘅感覺。 但係咧，你又唔好忘記喎，佢其實本身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扣連咗一個香港嘅嗰個明嗰、那個歷史嘅，因為佢就係開始係中英談判噶嘛，佢個。嗰隊波佢成立，佢講緊係八幾年嘅時候，中英談判開始嘅時候，所以其實佢嗰故事本身佢就已經係有呢一個嘅命題喺度嘅，因為佢我所以就係講佢呢個戲咧，佢即係捉得準嗰個好香港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平時會睇好多所謂香港嘅戲啦，都係香港戲，但係佢好多時咧，你會覺得佢好似抽空咗嗰、那個即係香港嘅實際嘅狀況㗎。佢譬如黑社會片或者點，即係佢未必係同你香港實際上嘅情況扣連，你只不過佢係用咗香港嘅街道去拍一個戲，嗰、個戲可以係即係其實佢係咪香港？其實你都可以 嘅生活未必係 啊，同我哋。但係呢一個係好明顯咧，佢真係扣連緊香港發生嘅事。咁所以佢當時佢就已經係扣連緊八四年嘅嗰個中英談判啦。你就算佢開電視咧，喺屋企開電視睇啦，我哋見到都係新澤師兄嚟噶，即係佢係好。佢係好貼地，佢真係想做一個係貼住個現實，真係好香港人嘅故事。咁如果你咁樣睇嘅時候，其實佢亦都冇一個刻意，因為你一個人去行到嚟中年，你走到去金鐘，其實就真係一個咁樣嘅事嚟㗎啦嘛。咁當然，你如果覺得佢係好刻意，咁呢個可能係每個人會有唔同嘅感覺啦。咁但係。佢就算純粹出發去寫呢個故事嘅時候，佢本身就算冇咗前後，其實佢都係扣連緊一啲香港嘅命運。作為一個香港人，佢喺嗰個時空嘅時候，佢點樣面對，其實都有呢一樣嘢噶。佢都有話咁，但係就嚟係咪即係開始回歸啦？咁會點啊？即係會都有呢個迷茫噶嘛？大家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咁就係一樣咁樣嘅嘢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同嗰個，因為佢個沙燕隊依件事其實係真實，係真實嘅歷史嚟噶嘛。 咁即係改編過啦，當然 改編過。咁即係譬如真係有沙燕隊，咁真係第一支香港嘅排球隊，同埋當時港英政府真係投放咗一啲資源啦，亦都係到最後好似因為佢哋依隊跟住命名咗有條橋叫沙燕橋、 沙田嘅 咁樣。咁依啲資料都好似係同。嗰陣時港英政府係聯繫住嘅，咁所以我自己睇落咧，其實我又唔會覺得嗰啲事情好突兀嘅，反而我覺得佢咁樣加法咧，我覺得佢唔會淨係拍咗個勵志故事，而係有 stand point 咯，即係我覺得個導演其實有啲嘢想講或者有睇法嘅咁樣咯。 咁如果對於嗰個角色咧，我哋講今次嘅主角應該都係阿龍啦。如果我哋跟住阿龍佢呢個故事去睇，你覺得佢個轉變或者嗰個轉變個力度又夠唔夠咧？即係點解我咁樣講咧？就係喺我睇嘅時候咧，我係會有少少覺得咧。阿龙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呢一个感觉嘅，咁可能佢喺前半部分一直可能就系跟住细威，所以佢冇乜特别去谂自己做啲咩。咁但系去到后半部分啦，佢好似都仍然系好多迷茫啊，好多唔系太肯定自己做紧啲咩。我举个例咧，就系好似喺最后嗰场决赛啦，好似系个戏嘅高潮嘅位置啦。但系其实喺嗰场戏入面咧，阿龙佢唔系话好热血啦，或者系佢冇表现到好投入啦。有时你会见到佢喺嗰个休息个席位嗰度坐低，可能垂低头啊，佢系比较冷静啲嘅咁嘅角色。而去到球场上面。 喺佢俾人個波打中之前咧，好似都我硬係好似唔係好知佢做緊啲乜嘢。 因為你明明其實佢嗰、那個點解佢個戲佢重要就係佢係講緊，因為佢細威應承咗佢嚟噶嘛。但佢冇嚟到嘛，嗰日呢佢咪一路望但都见唔到細威又嚟，佢朝早去拍门但佢冇喺度嘛。所以嗰个戏就係佢唔系纯粹今日呢我就系出发我就系要打一场波就系、是、好热血，佢唔系咁样，如果系咁样反而简单咗件事。而系佢就系扣连住佢同呢个朋友之间嘅呢一样嘢，其实呢个都系撑住成个戏嘅一样好重要嘅嘢嚟㗎。咁所以佢嗰日点解佢会即系是有种打波之余，但是他会有另一个就是点解他会唔喺度嘅，点解佢会唔嚟嘅，冇嚟到嘅。然之后所以佢咪就係头先话佢晕咗之后佢係 imagine 到細威喺度，然之后佢先至佢好想同佢再去一起打波，即其实系呢一样嘢佢好想同返呢个朋友再可以喺埋一起，而呢样嘢系一个动力㗎嘛。咁所以佢如果原先佢已经系乜都冇嘅，即係佢淨係去打波嘅啫，就唔會有佢後嚟講嗰個佢會幻想到細威喺度嗰樣嘢。咁你話佢係咪好迷茫嗰樣嘢呢？其實我覺得係嘅，亦都應該係要有，亦都應該係話佢咁樣呢嗰樣嘢先係真實啦。因為呢即係你一個人啦，我哋講佢就算你後生嘅時候，你有一刻你清楚咗自己想點啦，即係譬如佢清楚想打棒球啦，唔代表佢所有嘢都已經清楚曬，即刻我要知道我要咁噶嘛。即係成長一個階段都係有好多其實迷茫嘅位置。我哋見到佢愛情上面咧，其實佢都係啦，係咪？好中意一個女仔，暗戀咗好耐，但係都係唔夠膽係同佢講嘢嘅，即係一直都係冇嘅喎。你見到呢段關係直情係冇開始過嘅喎，即係我覺得佢即係佢寫呢個都幾特別。即係完全係冇嘅，咁到最後佢真係想嘅時候咧，呢、這個女仔已經識過第二個啦，即係已經係同第二個男仔一齊啦。咁呢個咪就係即係你成長嘅時候好多都有呢啲嘅失落啊，即係好多呢啲你想要嘅嘢，但可能你錯失咗啊。咁你會有一啲位你知道自己想點，但係同時亦都有其他嘢你都依然係迷茫嘅。即係我諗佢就係呢個角色，我覺得佢寫得幾立體，就係佢唔係好簡單啊！我係而家我決定要贏，我就要贏啦，即唔係咁簡單咯嗰樣嘢。咁而呢樣嘢反而我自己覺得幾生活化咯，幾真實咯，我會覺得 係。啱啱你講真實就係令我覺得有啲好唔真實嘅嘢。咁可能呢個你可以話講股唔好博股嘅，就係即最後佢哋贏咗場比賽，其實呢一樣嘢令到我覺得好似係。爭啲即係點解咧？就係話喺呢一隊波本身就係一啲唔係太出眾嘅學生，然後就組成一隊波，然後打咗幾個月練習咗，然後就可以匹敵世界嘅精英，跟住仲贏埋場比賽。 佢唔係世界精英，首先要搞清楚喺香港裏面，係佢唔係國際賽嚟㗎，佢香港裏面嘅嗰啲即係日本人或者香港裏面嘅嗰啲人嚟㗎啫。 其實一睇一開始嘅時候都已經即係嗰隊人好明顯就全部都係個層次。是高啲嘅，咁而呢一班嘅同學仔咧，佢哋就打咗一陣，即係我可以話一陣啦，可能一年都未夠啦，咁就已經即係贏埋場比賽啦，咁樣就係過關斬將咁樣，咁就令我覺得嚇，即係佢哋好似喺個訓練入面冇乜做過啲乜嘢嘅啫，即係呢個就令我覺得嚇，你係咪應該即係有少少處理？就算你話入深山修練又好，點都好，即係我唔係話特登要將嗰件事去到好戲劇性咁樣去處理。咁但係係咪都應該有少少嘅處理，令到嗰件事合理翻？咁然之後佢先至會帶出咁嘅結果 咧？但係咧，其實因為真實佢哋真係贏咗噶嘛。雖然真實其實係小學嚟嘅，係小學生嚟嘅，咁佢哋都真係咁樣贏咗。咁我諗佢哋嗰陣時。都冇啲好特殊嘅訓練嘅可能，即係我覺得咧，有陣時即係贏可能即係好難講嘅，真係呢樣嘢 同狀態啊。 同埋我想講咧，亦都即係佢咧，始終咧呢個戲咧，你好難話即係當係睇 Cano 咁樣睇，即係台灣嗰套棒球片啦。咁嗰套因為佢真係其實佢都係有少少似嘅，即係一班原先好即係唔係特別叻嘅學生啦。咁但係打到入去，佢嗰個仲勁啲啦，去到甲子園添，即係佢真係佢你話佢中間有冇咩好特殊嘅訓練咧？其實都冇咩。特殊嘅訓練嘅，只不過就係大家即係用心去做好嗰件事，真係專心。咁你有個好教練啦，當然即係佢講 Cano 嗰度，同埋 Cano 嗰度咧，佢可以打好多場呢啲賽事，即因為我諗係佢個資源，即係你要做到，即係喺棒球上面做 好多呢啲咧，其實係真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佢呢今次個你都知佢嘅製作得200万，其實佢都要即係即係佢都要係避重就輕咁樣去拍。所以你見佢真係打波呢場面咧，其實就即係唔係話好多好大或者好做得好細緻。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喺咁樣嘅資源之下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嘅。所以佢其實你見佢個重點真係唔係擺喺嗰個打波度，而係佢真係擺咗喺個人物上面咯。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佢明智嘅決定嚟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好緊要係好似卡奴咁樣要打咁多場嘅，咁樣咧其實你個資源真係好難做得到咯，應該係咁講。 我自己其實睇落就我係有俾感動嘅，即係睇個戲咁可能係。個人物嘅關係建立得好啦，咁其實我唔係睇好多比賽，亦都唔係好識棒球啦，咁所以其實同埋佢哋都贏得幾驚險噶嘛，最後嗰場佢係唔知點樣好辛苦先贏到，同埋只係差一分， 佢又爭啲暈咗，即係踢打唔到咧，都有。 咁我覺得其實都唔係真係咁有把握咁贏到嘅，所以我又都幾入信嘅。其實件事同埋。我都覺得係佢講故事嗰個技巧其實係幾好嘅，雖然我都會有陣時睇個阿龍咧個角色咧，我都會有少少覺得啊恨鐵不成鋼，點解成日都哎呀，即係有啲為佢依個角色去猛緊嘅，我真係有依個感覺嘅。但係同時我又會諗其實可能係導演刻意安排嘅，或者編劇刻意安排去一啲嘢佢要表達嘅咁樣。 其實咧，我幾中意佢有場戲咧，係講佢屋企嘅。第一，佢第一次影佢屋企。就佢阿爸阿媽喺度食飯咁樣咧，咁我哋見到咧佢阿爸係咁又咳啦，即係又老啲噶啦，個阿媽就好後生咁樣嘅斯文嘅。咁其實第一個感覺咧，就梗係覺得個阿媽委屈，即係我梗係會好似覺得，但係咧佢已經有個旁白阿龍咧，已經話咧其實佢咧就係、是。同情佢阿爸，覺得佢阿爸好慘。咁其實啊，咦，其實嗰度係有啲得意喎，即係你覺得點解佢會咁樣諗咧？然之後佢再出現佢屋企人咧，就係見到佢媽咪咧，就係唔想同佢爸爸係親熱啦。咁但係爸爸似乎係真係無能為力咁樣個 細路。 咁係啊，咁。即係我哋喺嗰場咧就明白啊，即係點解阿龍咧會有咁樣嘅感覺？點解啊？原來佢反而其實佢係更加可同情佢阿爸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呢啲嘢講故事嘅手法咧，即係幾有趣嘅。同埋即係你會睇到阿龍喺一個咁樣嘅家庭裡面，可能佢個性格就係會變成係好被動啦，相對地，即係唔好出聲啦。即係喺呢一種形成咗佢嗰種有啲優柔寡斷啊，係嗰樣嘅性格咯。亦都係一個對比啦，同細威嗰個就係佢乜都要講。咁另外佢有啲嘢譬如細威啦，我哋見佢一開始鍾意個女仔咁樣啦，其實我哋都覺得啊，我都冇乜嘢，好似好鍾意㗎喎，真係。咁但係後嚟呢，即係佢哋親熱咗之後啦，佢其實一句說話啫，佢同阿龍講，佢話哎，我 check 咗邊個，佢就一句說話，你即刻呢你就知道呢個男仔佢個愛情嘅態度係點樣㗎啦。咁其實係好少嘢㗎咋，佢都冇乜做啲乜嘢㗎，淨係你咁樣交代呢啊，你觀眾已經明白佢係咁樣㗎啦。所以到個女仔有咗之後呢，佢嗰個表現呢我哋又唔再即係就明白係咁樣啦，因為呢個男仔已經表現咗出嚟。咁佢其實我覺得呢個戲佢係呢啲位呢其實都好細微咁樣用咗呢啲嘢呢，就已經係都用得幾好啊。佢好多呢啲幾細膩嘅位置，我覺得咁我係幾鍾意啦。 同埋呢最後呢，我想即係問少少呢，就係、是、其實呢個戲呢就用咗好多旁白去講故事，即係旁白就係阿龍嘅大過咗把聲音啦。咁佢講個故仔有好多嘅一啲故事嘅情節啊，或者一啲內心嘅嘢等等咧，咁都由呢個旁白咧去交代出嚟嘅。你覺得呢一個嘅手法咧係好定唔好，或者佢有冇啲咩應該注意嘅地方咧？ 旁白好多時都會啲戲都會有用嘅，睇下你點樣用法。我呢個戲我又唔覺得佢用得太多嘅，我自己又唔會覺得太突兀嘅。有陣時當然如果唔需要用咧，平時就會覺得啊，其實如果可以唔用咧，就最好唔好用啦。即係你靠旁白好似係一樣容易咗嘅嘢咁樣啦。但係今次因為佢有個回憶啦，佢加咗嗰、那個，咁所以佢會有中年咁嗰個有一個。 但當然即係旁白一樣嘢，即係用得好咪好似王家衞咁樣咯，即係佢啲旁白。咁但係有陣時用得唔好咧，又真係都會有問題嘅。咁今次呢個戲我就自己覺得，我睇嘅時候唔係好覺得個旁白有好大嘅問題嘅。 咁今日咧，我哋嘅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大家咧，如果想睇一睇呢個咁熱血嘅作品啦，點五部啊，大家記住咧去留意翻佢哋啊嚟緊出碟啊，記住支持下依套咁香港本土嘅電影。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